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我知道我们的节目有很多吃货，所以呢，我一会儿准备了一条关于吃的消息， 好了， 好不好？ 开心。 OK， 但是呢，首先其实实际上我还是想说一说关于十一黄金周的一个好消息。那就是十一的黄金周， 好消息， 好消息，好消息。 Can you me? Can you me? 世界上不谋而合的两首相同的旋律。 没错，那就是国内的旅游收入达到了多少亿，你知道吗？ 我一直都特别没有概念。咱们节目经常会分享一些数据，比如说哪个省今年十一黄金周的时候接待了多少这个亿人次的游客啊，然后它的收入达到了多少亿啊，我其实都不是特别的有概念。那我猜一下吧。 大的胆子， 6000亿， 很准。 真的假的？是有多准？ 5836亿，算很准吧？我觉得。 那我觉得我可能会 有就差了164亿，就多猜了164亿。 算下刚才说出完全不一样的数字，对吗？5800多少？ 36。 哦，36，164，对的。 对的吧？我数学老师，我数学老师不太就是那个教我 心算。数学老师的确是数学老师， 对， 是吗？ 他顺便也教教体育什么的。 但的确没有概念，就是5000多亿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体量。 那根据国家旅游局的数据显示，在刚刚过去的8天的长假当中，全国共接待的国内游客达到的是7.05亿人次，那实现的国内的旅游收入是达到了5836亿。那哪一个省接待的人数最多呢？ 大胆猜吗？ 和你特别有关系的一个省。 和我特别有关系？山东。 四川。 我本来就要猜四川，四川哪里和我有关系哦？ 你总是说四川话噻。 我喜欢说四川话噻，可是我是山东的嘛。 那四川呢，共接待的游客呢是达到了7148.5万人次，是全国最多的，其次是山东。而实现旅游收入最多的呢是山东省，达到了559.6亿元。四川紧随其后，达到了527.4亿元。那遥遥领先第三名的广东省，广东省达到了383.9亿元。所以大家其实首选的旅游地是四川。 是个好地方， 也看得出来，对吧？ 对的。 然后呢，门票收入是旅游收入的一个重要的部分，在游客最多的四川，门票收入最多的峨眉山，是峨眉山，其次是光雾山。那成都大熊猫基地的滚滚们，就是在8天的时间内入账是1800万的门票收入。 哇，好多哦。 大熊猫基地耶，很厉害， 就很想去看大熊猫，对不对？ 大熊猫是自带流量的，对不对？ 你知道我后来发现一些那个一个我很喜欢的资讯 APP 呀，就是正常情况下，我也忘了是我的分类还是别人的分类。正常情况下，大家都是什么社会新闻啊，这个军事新闻啊，体育新闻啊，娱乐新闻啊。我山东有一个四川，是我自己添加的吗？我也不记得了。我是这样的哈，社会新闻啊，这个什么时政新闻啊，娱乐新闻啊，四川新闻， 有 就觉得我可能是发自内心的爱四川吧，或者是四川会经常出现一些有趣的事情啊，比如说关于旅行的呀，关于吃的呀，就有很多人关注，就是它也是一个非常生动的这种生活库。 对，其实最关键的，我还以为你刚要说有一条熊猫新闻，我在想说，熊猫新闻的话，可能比四川新闻更夸张一点吧。 到处都会有这个熊猫新闻是吗？但我觉得它可能不能跟社会新闻啊、娱乐新闻啊、体育新闻啊并称为一个就是你关注的新闻的类别。熊猫新闻听起来很像一个 APP 的名字。 其实中国人喜欢大熊猫嘛，然后全世界其实现在也越来越喜欢熊猫，然后喜欢中国文化了。最近在欧洲的，就是在英国，然后呢，在一个叫肯辛顿的一个区域，就是英国非常非常富人区的一个区域，然后呢，开了一家双语幼儿园，然后呢，这家双语幼儿园不是德语，不是法语，不是葡萄牙语，不是匈牙利语，而是中文。 那有。 而且这家就是中学的学费达到了一年是要1.7万英镑，那按照现在的汇率折算的话呢，大概是15万元的这样的一个学费。在当地就是这个区域来说呢，这个学费是比较接地气的。 这还接地气呢，一年这么贵，这还接地气呢，地气是有多高啊？ 就可见这个地方其他的学校是有多贵。 对呀、 然后呢，这家学校有两个很重要的特点。第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呢，就是全中文授课，这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他们学习的数学使用的是上海的数学教材， 很棒， 也就是我们上次分享过的那条新闻，就是这家中学已经开始了。已经开始使用上海的数学教材了。 对的， 那这 中国的数学教材已经走向全世界了。 没错， 大家觉得中国的基础的这个理科教育其实做的是很好的，对吧？ 你知道，就是之前英国就是为了测试他们的教学水平，不是在全世界做了一个标准化的数学考试吗？然后他们就发现，像什么中国呀、日本啊、新加坡啊什么的，就简直就是数学天才一堆。就是数学的基础教育做得特别好。然后相对而言，像美国啊，数学像美国呀、英国啊什么的，他们的数学考试就真的是一塌糊涂。所以他们现在也是比较着急了。然后呢，我们还可以看到这个学校，其实实际上他们所针对的这种叫做浸入式的教学，就把你直接 的，是不是和昨天分享的冰岛航空沉浸式戏剧差不多，是吧？ 差不多， 把你扔进数学的海洋里， 把你扔进中文的海洋里，主要是，那他注意到，其实实际上在这个区域当中，这个私立的幼儿园啊叫做韦德。那韦德小学呢是针对的是一个全日制的中文教学，那在明年他会要开的是幼儿园，然后幼儿园的费用大概是5000英镑一年，折合人民币4.43万。其实说实话，我现在真的觉得幼儿园好贵。身边好多朋友就是没有上公立幼儿园嘛，上的是私立幼儿园，一年怎么着也得个10000上下。 对，私立幼儿园其实价格是挺贵的，包括一些私立这个贵族学校，只要是国际学校，我觉得学费真的是挺高的， 而且还不一定能读。 对， 因为你得有那个就是国外的护照嘛。 因为教育是大家很愿意去花这个投入的成本的一件事情。 没错，那我们看到的就是在欧洲开的第一家的这个中英双语幼儿园是火了。他这个小学的创始人是表示，英国孩子必须严肃认真地对待中文学习。 我们到底是小学还是幼儿园？ 是小学，他们明年要开幼儿园。然后他说，我们不能像法语和德语的学校一样，每个星期安排几个小时的语言课就完事儿了。我们必须全天候24小时给学生高强度的语言学习机会。 这个幼儿园或者是小学，其实应该是针对在英国生活的华人，对吗？ 是针对在英国生活的白人。 他们就是想学中文。 对。 对浸入式的教学合适吗？毕竟这不是他们的母语，有需要学成这个样子吗？ 因为他们只是规定在教室里只准说中文。但是我估计应该也不会吧，就是小孩嘛。可能就是 在哪管得住啊，这些熊孩子。 但是这种浸入式的这种学习，可能让他们的生活里面就会被迫的，可能上课的时间，比如8个小时、6个小时，就会强迫他们必须要每天听中文，每天听中文，可能就会好一些吧。 所以再过个10年20年，然后去英国旅游的话，在路上经常会被800标兵奔北坡的英国小孩，对不对？ 应该是吧，但他们学的不是播音主持，所以说应该不会练800标兵练奔北坡。 可能就是您好，特别会指路，这条路你往下走，就是您要找的这个什么国会大厦。好了，就这样了，再见，亲爱的朋友。 但你知道吗？其实我们就在这边唠嗑说的这种感觉，还是要拔高一下，因为其实说实话，这个小学它表明的是世界格局一些认识，开始发生了一些根本性的变化。 全世界都在说中国话，这种感觉对不对？很棒。 就是你知道，因为从小我们都会被各种中英幼儿园、中英小学、中英中学、中英高中，然后各种中英的东西，让我们觉得英语好像是我们要迈向人生巅峰的一个必要的一个钥匙。然后现在就是在英国和欧洲开始出现这样的全面的开始学习中文的学校，就标志着其实西方已经开始认识到中国的崛起，对他们来说中文变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语言。 有一点咱们从小这个拿在手上的中英词典变成了英中词典的感觉，有一种交互和互动的一种 态势在。 就是看到这条新闻，你知道我在想个未来的蓝图。就是中国所有中英的幼儿园都取消了。 我想的未来的蓝图是，将来全世界的人中文都非常的流利，然后我出去出国旅游的时候买东西就方便了许多。 OK， 那我们今天的主题是我们一起来听李宗盛。现在我们就首先放出李宗盛的第一首歌。 咱们这样，咱们还是先送大家一首歌曲啊，咱们这个让宗盛大哥待会儿再出来，先送一首这个同样是怀旧风格的《光阴的故事》，一会儿见。 春天的花开，秋天的风，以及冬天的落阳，忧郁的青春，年少的我，曾经无知的这么想。风车在四季轮回的歌里，它甜甜的流转。风花雪月的诗句里，我在年年的成长。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就在那多愁善感而初次等待的青春，发黄的相片，古老的信，一句褪色的圣诞卡，年轻时为你写的歌，恐怕你早已忘了吧。过去的誓言就像那课本里缤纷的书签，刻画着多少美丽的诗，可是终究是一阵烟。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三个人。就在那多愁善感而初次流泪的青春，少的路程，不再是旧日熟悉的我，有着旧日狂热的梦，也不是旧日熟悉的你，有着依然的笑容。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我们。就在那多愁善感而初次回忆的情，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我们。就在那多愁善感而初次回忆的青春。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调频 FM 九十八点二 AM 九二七，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我们是节目微微一笑。 大家好，我是珊珊。 大家好，我是非常期待再次看到大家，每天都很喜欢早晨陪伴大家的水水啊。那下面好奇头条号给大家带来一条关于吃货的新闻。在美国的一个快餐店呢，最近是。怎么了？ 吃货的新闻来得猝不及防，还没有做好这个大快朵颐的准备。好的，快餐店是不是来吧？ 还用一个大快朵颐这样的词，你也是够够的。 因为我今天早上就是提到快餐店的时候，因为我真的很馋，我昨天晚上睡觉之前很饿，可是我觉得很着急睡觉，我就睡了。今儿早上的时候，我就问我先生，我说家里有吃的吗？然后他说我刚点了那个麦香鸡，你吃不吃？我说吃。然后我就坐在餐桌前，就开始一块一块接一块的吃。他就问我说你不知道去上班吗？我说可是麦香鸡还没有吃完啊。然后最后我吃了5个麦香鸡块，我才来上的班。 嗯，就是在今年的去年的19号，应该不上个月，上个月的19号爆出了就是美国的一个餐饮巨头是它是时隔19年，然后呢这个餐饮巨头在周六，也就是10月7号，推出了一款四川辣酱的这样的一个汉堡包。然后呢没有想到四川辣酱一出来以后就受到了哄抢，然后一群消费者因为买不到四川辣酱开始在店外抗议。然后美国人高喊着我要辣酱，我要辣酱。 哎，对，其实四川辣酱咱们之前就分享过，在国外其实很火，很多人很喜欢吃那个辣的口味。然后但是这个非常知名的，其实咱们都知道是哪个快餐品牌，也就那两个其中一个，对不对？终于推出了四川辣酱，然后在周六当天的时候，就是10月7号，就立即售出了1000份。就可以说是引起了各种各样的这个热情的消费者的哄抢，供不应求。 然后呢他就出来道歉了，称说啊，我们已经知道了你们的心声， 粉丝们 预计呢将会在今年冬天的时候在全美所有的餐厅再次推出四川辣酱。 对， 而且不会只卖一天。 对，它的问题就在于只卖一天，你知道吗？可能它四川辣酱的这个库存不够吧，然后就一直处在这种被这个哄抢的状态当中。 哎，我在想买辣酱排这么长的队也真是够够的。哎，你知道我最近 网红美食， 我特别想和就是直播间的观众朋友一起来就是探讨一个问题，就是你会为这种所谓的网红店去排队吗？ 大家可以去聊一下，因为我知道就现在网红美食其实特别特别的火。我是这样的，如果我有那个心情，而且大家是一直处在这种玩的状态当中，有比较好的朋友陪我一起排。 不行。 我可以。 不行。 比如说这样， 我人生中就很少有为食物就站在那儿排队的。你让我坐着等号，我觉得 OK， 只要你够好吃。 是这样的，水水，你有的时候需要休息的时候哈，你总是说珊珊啊，你陪我在这待一会儿，然后你等那五分钟，那我在站着等什么呢？等友谊呀，对不对？如果我说水水，我现在就想喝这个奶茶，你陪我排着队啊，可能也就排个10分钟，咱俩聊会儿天，聊一聊明天的节目，顺便排杯奶茶，你是不是也会陪啊？ Wait a minute， 等一下， 我出现什么逻辑漏洞了？你要跟我吵架？ 我跟你说有逻辑漏洞吗？ 什么呢？ 一般网红店不可能只排10分钟，就是半个小时起的好吗？ 10分钟的排吧。 我跟你说，10分钟可以考验友谊，30分钟的时候就是抛弃的时候。 友谊也要有个限度是吗？就不能无休止的进行这种就是牺牲。 对啊，想问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就是你们会为你们喜欢的网红店排队吗？ 对，想跟我们互动呢哈，如果不知道我们的这个互动方式是什么的话，再次跟大家强调一下。 你看 Water 淡蓝色说了他会， 对不对？ 那请问大家最长的这个忍耐的极限是多久呢？1个小时、2个小时、3个小时？ 3个小时，你以为你是去玩迪士尼吗？ 我跟你说， 迪士尼太过分了，就这种排3个小时真的不行，吃什么都饿死了。排中午饭的汉堡包都排到晚上了，好吗？ 达菲也来了，达菲说珊珊水水早， 早呀， 每天起的都挺早，水水还打了啫喱呢。你管我？ 对，水水的头很亮。 我跟你说啊，就是我有一个朋友，有一天就跟我说了一个非常让我觉得惊心动魄的事情。他说他有一个公关界的朋友跟他说，有一个奢侈品牌和一个潮牌就合作嘛，然后在北京就798那边就是搞了一个快闪店，就是大概就好像是只卖3天还是卖7天嘛，大家应该知道我说的是什么。 然后呢他就说他去排队去买、 嗯、 然后他就大概是这个店是下午两点的时候开始开， 嗯， 然后呢他到的时候是早上的十点， 嗯， 然后就他说他已经提前四个小时去了， 嗯， 他想着说哎呀提前四个小时那就排着吧，当时那个队已经很长了， 嗯， 然后他为了买一个包一件卫衣排了八个小时， 天哪。 然后我当时就采访他，我说八个小时的队肯定不是就是你想排出来的、 嗯、 而是各种天时地利人和的因素促成你排的，然后他就说首先你排进去你真的不想走因为后面的人越来越多，后面的人越来越多，越来越多，我们在讲说现在走就是亏呀、啊、 是一种沉没成本的感觉，对不对？老子都排了这个三个小时了，也不在乎就是多排两个小时，没想到最后排了五个小时，结果排了八个小时才买得到，是吧？ 对。然后你知道现在不是有很多人就是在那边投诉迪士尼吗、 嗯、 就说迪士尼的那个排队有误导的嫌疑、 嗯、 因为他不是就显示说这个地方大约还有45分钟，他讲的是在楼下排还有45分钟、 嗯哦、对，是的。 然后你上楼以后又看见一个小时、嗯、然后那个队也是这样的，他就是告诉你说、嗯、啊，大概一个小时 是按节算的这一节你需要排45分钟， 对吧、 嗯、我们在聊这个四川辣酱的时候，刚进来的朋友们是一个快餐品牌，就大家都吃过的一个世界级别连锁快餐品牌推出了四川辣酱。其实它是1998年的时候第一次推出四川辣酱的，是为了配合迪士尼的电影花木兰推出的一个调味酱，短暂销售之后就停产了。但是今年4月份的时候，美国很受欢迎的一个动画片叫做瑞克与莫蒂，大家肯定看过那个截图，在其中一集的内容当中呢，主角瑞克说哪怕再等9年我也一定要吃到四川辣酱，所以四川辣酱就爆红网络。所以从1998年时隔19年之后，要提醒98年的孩子已经19岁了，已经是个大孩子了。时隔19年之后，这个品牌已经推出了第二次这个四川辣酱。其实有很多去排队的这个朋友啊，都是这个动画片的一些粉丝，对，他们排了很久，但是因为供应量实在是太少了，很多人都买不到，特别特别的愤怒，就可以甚至是警察也被叫到了现场。在美国的佛罗里达州啊，一群人高喊我们要辣酱，这样的视频还传到了网络上、嗯、 虽然在美国爆红的是四川辣酱、嗯、但是呢我还是要好心的提醒各位听众朋友和观众朋友，风靡全球的国民女神老干妈是贵州辣酱这一点我跟你说不能输 啊！你作为一个贵州人，就这时候一定要站出来替家乡的这个品牌，有标志性的辣酱品牌说句话，是吗？ 味道很不一样。 嗯 嗯，辣，四川人喜欢吃麻， 嗯， 贵州人是不吃麻的。 贵州人其实是香辣，我觉得。 对，是。 四川人是麻辣。 对。 对吧？ 那湖南人是什么辣呢？ 湖南是死齁辣。湖南的辣是什么辣呀？ 你知道，就是这次我回家的时候，有一天晚上我在一个朋友家玩，然后我就说我饿了。然后、 嗯、 你是刚刚在唱歌吗？唱什么歌来着？ 有一天哒哒哒哒哒哒哒，什么都没有，有没想起来。 温暖的幸福，哒哒哒哒哒，我要稳稳的幸福。 哎，我觉得你很有音乐天赋，这都能听出来，还能接上。 末日的残酷。好，我要把这个好奇头条号收尾了啊、 嗯、 然后我朋友给我做了一碗夜宵，就是一碗辣鸡面、嗯、真的、嗯、辣得我现场直接爆炸， 那 嗯， 辣哭了是吗？ 那接下来我们来听一首大哥的， 哎，最喜欢大哥的歌了，听一首爱情有什么道理，一会儿来。 习惯了

然后在从上海就是从住的地方去机场的路上，然后呢那个就车就开在那个高架桥上，正好路过上海会展中心，就是那个很漂亮的那个建筑，然后突然就是耳边就是随机播放，然后想起来的第一句话就是想得 却不可得，你奈人生何， 然后我就哭了， 该舍的舍不得，总不忍跟自己下车。我知道，我也会有那种就是突然瞬间被他唱到哭的那种感受。咱这样，咱们先 hold 住一下自己的小情绪， hold 不住了， 对吧？咱们这样，咱们再稍微 快要控制不了自己了，女主持人 控制不住我自己，咱们稍微的控制一下好不好？ 好， 然后等一会儿呢，再继续跟大家聊这个大哥的歌，我相信肯定会有很多共鸣哈。 而且也很想问问，就直播间的听众朋友们，就是除了李宗盛的专场之外，你会不会有自己想听的专场呢？就比如说像我，就特别想搞一个孙燕姿的专场。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期待着一个幸运和一个传奇， 多么奇妙的机遇， 跨越了这座山岭和层层白云，你在 绿光在哪里 ？Green light， 还要继续唱是吗？他那个第一天好像唱的也很好听。 第一天我存在，第一次呼吸畅快。我们要不要这样hold 住李宗盛， 有完没完的，对不对？ 对啊， 这样吧，咱们是翻滚朋友圈的内容哈，还是继续跟大家分享一些非常有趣的事情。在这之前呢，再一次提醒大家，我们有很多互动的方式，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 FM98.2 AM927 之外呢，还可以收看我们的节目，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就是此时就是此刻， 不要犹豫， 拿出您的手机搜索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关注， 不是981，不是983，是982，不是980，不是984，是982， 不是979，不是983985，是982，好不好？982魔力工厂右下角有个视频直播键，你点开之后呢，哎，就可以看到我们在直播间里进行直播的这个全况了，可以发这个微信啊，这个图片啊，文字啊，跟我们进行互动，或者是在花椒直播搜索活力982，在北京时间搜索北京青年广播都可以看到我们啦，随时来互动，好不好？ 没错 ，Water 淡蓝色说想听周杰伦的专场。 好的，那我给你唱了一个吧。 吓死人了，来，我要听周杰伦的辣妹子。 辣妹子辣妹子辣辣妹子辣辣妹子从小辣不怕又不错，辣妹子辣妹子辣辣妹子从小辣不怕。早期 吓死人了，真的是这个女主持 像女鬼一样， 不错。 刚才说到不错的时候，我知道咱们刚才这个上映时段聊网红店的时候 ，Words 淡蓝色也说了，说这个有一些网红店是真的很不错。 对， 就让我想到了就是网上很火的那个视频，我是真的很不错，是真的很不错，然后啪摔到了那个，有的时候人可能还是不能太自信，对吧？ 对，没错。那赶紧进入我们的那个翻滚朋友圈的第一条新闻吧。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在我们的微信直播间和我们互动啊，关注982魔力工厂。刚刚我已经在这个微信直播间大言不惭、明目张胆地上传了一张自拍。自从上次发珊珊的照片把珊珊发生气之后呢，我就发誓再也不发珊珊的照片了，她要发自己发。 我不发。我现在已经很少就发照片了，你知道吗？ 因为 起来太麻烦， 节目直播就是很难 P， 对不对？没有时间去 P 图。 我已经放弃 P 图这件事情了，装得太累，所以就干脆不发了。 你看 Water 淡蓝色就是懂事儿，他说算了，也不要什么周杰伦的专场了，还是山山水水的专场好了。可以的，那就应你这么强烈的要求，我和山山就在下个星期推出一个山山水水卡拉 OK 专场。 坏了，哎，真的咱们搞一个吧，看看能把这个听众朋友和观众朋友吓走多少，咱们玩接歌那种，对不对？ 可以 什么可以，来吧，翻滚朋友圈第一条跟大家分享的是什么消息呢？跟大家分享一个这个吧，好不好？一个冷知识行不行？我们都知道 我最喜欢冷知识竞猜了， 对不对？我特别喜欢玩冷知识，你有发现我这个特点吗？自从 1957年开始哈，1957年的10月4号，苏联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斯普特尼克一号，人类世界就切换到了一个崭新的频道，这就是太空时代的卫星频道。那请问， 请问， 第一颗人造卫星叫做什么呢？ 斯普特尼克。 对了，1/5。 它一共只有5个字儿，哎， 不对，7个字。 一号，斯特普尼普， 怎么说第二遍的时候就忘了呢？第一遍说的很对啊，斯普特尼克， 斯普特尼克一号， 对的，是哪一年？ 一号是 哪一年几月几号发射的呢？ 1957年10月7号， 10月4号， 10月4号， 基本上差不多，基本上差不多哈。那从此呢就开始有个全球的卫星发射潮，使得各种卫星飞上天，布满了地球的高中低各种轨道。然后比如说咱们很多这个卫星都是很多这个，比如说军事啊、科研啊、通讯啊、气象预报啊，都是依赖着这个小小的人造卫星来进行这个运行的。那整整60年过去了，我们头上到底有多少颗卫星呢？在这要问水水一个问题了，就是发射的第一颗人造卫星叫做什么呢？ 斯普特尼克一号。 那请问是几号发射的呢？ 是1957年的10月4号。 好的。那到现在多少年过去了，我们头上到底有多少颗人造卫星呢？ 好，多少年过去了呢？我们来算一算，今年是2017年，对吧？然后减去1957年，那大概是60年，对吧？ 完美。这好像，就是很多人会想。到底对一个甲子，到底是多少颗人造卫星存在在我们的头顶上呢？ 我也很想知道。 是有一个确切的数据的，根据权威机构联合国和平利用外层空间委员会等等等等啊，很多权威机构啊，他们披露的这个数据显示，目前围绕在我们头上大约有，哎呀，怎么这么烦人呢？这个新闻，这个新闻是我就是也不够，就标一个那个具体的。单位，它是后面带的零，你知道吗？我还得数。 那你数数吧。 5000000，还行，50万。 50万。 50万颗人造飞行物在我们的头顶上存在着。这50万颗呢，在轨飞行物，极少部分是在轨使用卫星，绝大部分呢是属于退役卫星，人造飞行物的碎片，其实也就是太空垃圾。那全球这个最强大的太空地图有一个分析软件，推出了一个 3D 版的卫星搜索地图，可以在线观测15628颗人造飞行物，其中就包括大部分目前在轨运行的卫星。感兴趣的可以不妨的去这个搜索和点击一下。那么，截止到2017年，约有1500颗在轨运行卫星，也就是现役卫星。让我们看看拥有卫星最多的国家呢？就是前20名，中国是排名第二位的，一共有191颗在轨卫星。 谁第一啊？美国吗？ 美国第一， 哦、美国 一共579颗在轨卫星， 是我们3倍啊。 就是的确是在卫星竞赛当中，美国一直处在这个遥遥领先的地位的哈。对，但是中国呢是有这个192颗的卫星，也是排在世界卫星拥有量的这个第二位。对，来，那我要开始提问了，请问目前在轨运行卫星有多少颗呢？ 1500颗。 是的，那目前围绕在我们头顶上的50万颗在轨飞行物，极少部分是在轨使用卫星，绝大部分属于退役卫星，人造飞行物碎片，人造飞行物碎片又叫做什么呢？ 太空垃圾。 对的。那请问这个数据是哪个机构披露的呢？ 联合国的一个叫做。 必须得出大招了，好吧。 关注外宇宙外空间使用委员会。 哎，还挺准确的。不管怎么样呢，恭喜水水哈，这是一个冷知识，我们头顶上到底有多少颗人造卫星。下次抬头仰望星空的话，不仅看星星，也可以好好去想想，哎，那是我知道的一个冷知识，人造卫星在我头上飞着呢，对不对？也希望我们可以尽快的，就是会有更多的这个在版图上占据自己更多的位置。 我总觉得好像天文学家在仰望星空的时候，总是能看出我们看不出的很多东西。 星空是一个， 还有占星师也是。 我就觉得我好像这个少了哪一块儿，你知道吗？你说完之后立刻把我的星空补满了。 那刚才说的是一个地图，那咱们再来一个地图吧，婚礼红包地图， 嗯， 好不好？因为这个十一黄金周呢，其实是婚礼扎堆的一个时期，经常一放假就收到了好几个红色炸弹。我觉得就可以问一下大家哈，在直播间的朋友，这个十一黄金周你去参加婚礼的了，给我举个手啊，或者是你收到了婚礼邀请，你就是不想去的，也跟我举个手好不好？的确是这个黄金周一来，有的时候你这个刚刚好攒好的一点小小的私房钱可能就打水漂了。有一句话叫做份子钱是会呼吸的痛。十月一号的时候，这个国庆节农历也是一个好日子，有一个网友叫做拖着蜗牛散步发了一张图片，在山东滕州的一个酒店的大堂出现了一个情况，一个酒店大堂，其实咱们之前在节目分享过， 对， 刘府婚宴，张府婚宴、李府婚宴，十几场婚宴在同一个酒店举行，你这个新人啊和客人要找到自己的位置还真得仔细找一找。然后前些天呢，网上有个小姐姐在国庆收到了这个六张红色罚款单，红色罚款单的意思就是婚礼邀请， 婚礼的邀请函， 八天参加了六场婚礼，份子钱要4400元。 哎，现在份子钱是有一个大致的标准吗？就根据城市不同，然后怎么说，工资待遇不同吗？ 所以就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个全国的婚礼红包地图，就是大家这个参加婚礼的时候给的都是多少份子钱呢？一份这个各地的婚礼红包水平数据调查，也会有一个这样一个平均的估测。 就感觉江浙那边肯定是给的很多， 有钱是吗？ 我觉得是吧。好像北上广怎么着，好像你也得凑个四位数。 哎，对， 对吧？好像你觉得好像给个900或者800，你觉得好像有点拿不出手的感觉。 我觉得是这样的，我现在的规则是， 这不对，我跟你说， 为什么应该给多少呢？ 就心意嘛，我觉得主要是心意，对不对？ 但是你知道，的确有这样一个问题，就在于在北上广办婚礼的成本其实很高。你看，就比如说我办婚礼的时候，对吧？一桌菜就要10000块钱呢，10000多块钱， 是吧？然后我就是拿着份子钱去吃，就是所有的菜都带海鲜呢。 是，哎，是不是带海鲜带吗？哦，对，你不吃海鲜，对不对？可是是好菜嘛，是不是？就的确会有这种的确成本很高的这种情况。然后我基本上是这样处理的哈。现在咱们说说红包这件事情，不知道大家跟我的处理方法一不一样。就一般情况下，我就是普通朋友的话会给就是1000块钱，然后如果是关系还不错的朋友会给2000或者是2000以上，这个根据关系的疏远和远近来决定。 没错。 然后如果是一般的朋友，然后我又不去参加的话，我可能就会发个红包意思意思，比如说666啊，888呀。就既然别人邀请你，因为我觉得婚礼还是一个人生当中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被邀请嘛，是一件挺好的事儿，就别人觉得把你当朋友了，对吧？要不然谁会让别人随便来自己婚礼呢？然后就会发一个吉利数。怎么着，是被坑的是吗？其实， 就是比如说，莫 名其妙的，人家先打听，珊珊这几天在北京吗？不在，是不是？珊珊要不要来我的婚礼呀？ 对呀，我是觉得就是婚礼邀请这个事儿吧，本身我觉得婚礼其实跟两个人的关系是最大的，对吧？就是新郎新娘这两个人。 对。 然后再其次呢，我是觉得没有必要牵扯太多的这种关系。但可能我这个观念也不太符合，就是比如说稍微老一辈儿的他们的那个婚礼观。 我跟你说，就是我办婚礼的时候，我就是自己操办的那一场，在北京，然后都是亲戚朋友。我其实是只邀请一些认识可能5年以上的朋友。反正就是3-5年吧，至少得，我觉得好像就是老朋友了，大家一起聚一聚这种感觉。然后你知道我先生跟我讲说，他是贵州人嘛，跟你是老乡， 对啊， 就是在他们那儿啊办婚礼啊，只要认识就得去。 我妈就是每天都是拿着钱然后各处送，然后他就跟我说，他说什么时候我才能收回来？因为都是成本嘛。 加油，好不好？是谁？也不知道大家会有没有一些反应，他们平时送份子钱都是送多少呢？ 对啊，我也是想问问大家，就是你们平时送份子钱都是送多少呢？对于我来说，我是觉得反正在北京、上海， 你确实是不到四位数是给不出手的，我个人感觉 有一点这种感觉。 所以感觉就是我一般就是送一千是差不多、 一个平均的水平， 对，然后如果看好朋友的那个情况再增了、 明白了。那最近呢，这一份这个各地婚礼红包水平数据调查显示，浙江呢上海的红包平均是需要1000元左右的，江苏次之，平均在800左右，广东云南红包最小只需给100元左右即可。 对， 是吧。那调查显示呢，华东华北地区红包规格普遍更高一些，浙江和上海也是当之无愧成为了最讲面子的地方。江苏北京山东等地区也算是偏高的，平均可能在800块左右。对，我觉得云南广东为代表的西南部南部地区的这个婚礼红包的规格还是听起来挺可爱的。那西藏也就更显可爱了，是200块钱加上一条哈达，是对这个新婚夫妇的一个最美好的祝福了。其实我觉得说到份子钱这件事情，的确现在有一点点稍微的变味儿， 也有点 稍稍的扭曲。其实最开始的时候，份子钱好像并不一定是送钱，对吗？也可以送礼物。到了这个清末明初的时候，为了体现身份，更讲究送份子钱的礼节。就是那时候可能还要写各种名帖，但是到了现在的时候，有可能真的是有点变味儿了。 你知道，有的时候我觉得就是你会避免不了那种尴尬。就比如说像我妈妈，比如说过生日，比如邀请一堆朋友，然后我妈妈就会主动提说，你们不用送生日礼物。就来我生日就好了。但我妈妈就是说，后来就比如这个朋友他办生日，他就不会跟你说你不用送生日礼物。然后你就会觉得有点尴尬。因为比如说别人都在送的时候，其实他在你生日的时候就没有送你生日礼物。然后其实你也是请客的。然后这次他请客，如果他不会主动说的你不要送生日礼物的话，你好像又要送他生日礼物的感觉。所以就好像礼尚往来，往来往来嘛，就是有来才有往嘛。 我是这样想的哈，关于送生日礼物这件事情，然后就是大家就把它不要把它当成压力，当成一种生活当中的乐趣。像好朋友之间总是要来来往往好多年的嘛，那就送嘛，对不对？而且其实我喜欢收礼物，并不在于要收多贵重的礼物，很多时候对我来说是收一份惊喜。就可能这个东西我不太会买，或者我曾经犹豫过，哎，我要不要买？但是就朋友给你买了，我觉得好像挺好的，拥有了一份就是在你选择的菜单以外的一份惊喜的菜品，就跟你点菜的时候，大家一人点一道菜，有可能那桌菜拼出来会特别的好吃。 没问题，好，我们的时间来到了8:20，我们来听一首李宗盛大哥的第二首歌，在今天节目当中的，然后再回到我们的翻滚朋友圈。 宗盛大哥的歌，生命中的经历。 迎回来，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调频 FM98.2 AM927 北京青年广播，我们是每天早上陪伴大家的微微一笑。 是的，我是珊珊。那在接下来这个翻滚朋友圈环节当中呢，我和水水呢会继续跟大家分享一些非常有趣的事情哈。分享两条吧，咱们抓紧时间马不停蹄，一个天上的事儿，一个地下的事儿。天上的事儿是什么呢？是跟飞机有关的。不知道有多少朋友想过开飞机啊，先举手。 我也想过， 我想去学开飞机。 但貌似现在开飞机也不是什么特别难学的事儿吧？ 对，好像挺简单的，你知道吗？我去坐那个直升飞机游玩的时候，我觉得哎，好像也不难学，就是跟开车可能看起来也差不多太多，就是只需要你自己去克服一些心理的恐惧啊，然后去迈出那一步。但是我觉得好像拿到一个飞行员执照是一件很酷炫的事情。 很酷炫的事情。 咱们这样吧，咱们立一个 flag 好不好？30岁之前，哦。有点近是吧？ 对一个连车都不怎么会开的人来说，30岁之前是不是有点太 flag 了一点？ 我上研究生的时候哈，然后我们班有一个同学休学了， 可不啊。 哎，对，你的同学也是，对不对？咱俩是研究生同学，对不对？咱俩是研究生同学，给我捂，老同学，老同学。 可不是我本科同学。 我知道，但是研究生咱们也是同学嘛，跟他一起。 对啊。 他休学了一年，一个男生特别特别的酷，去加拿大学开飞机了。然后好像每天的生活就是在一个开飞机的这个学校里面，就是各种开飞机。 超级酷。 很酷炫。 他大学本科的时候就因为他说他觉得2012年真的是世界末日，所以他必须要学开飞机。 怎么着呢？就世界末日和开飞机的关系是 怎么着吗？ 啊，到开走是吗？ 我们班笑话到现在。 太逗了，可能有很多朋友会想过开飞机这件事情，或者是去学开飞机，拿到一个飞行员的执照。那根据国外的一个媒体。他们看到了一个非常有趣的事情，有一个英国男孩叫做马万弗拉基，人小胆大呀，年仅7岁却成为了英国年纪最小的飞行学员。7岁哦。在网上流传了一张照片，身高只有1.22米的小马万坐在一架拜伯勇士飞机的驾驶座上，屁股下多余的厚垫子透露了那里本不是为他这么小的孩子设计的。然而呢，他却完全能够驾驭这架小飞机，尽管他只能勉强的看到控制台上方挡风玻璃外的状况。在他旁边坐的呢是他的教练，身后的乘客是他的父亲和弟弟。马万的妈妈说，他很小的时候呢就对飞机很着迷，很爱看飞机相关的视频，并且总是爱问跟飞机相关的问题。因此呢，她和丈夫就经常带着小马万去柏林汉机场，让他观察飞机起落。久而久之呢，他可以分辨出所有不同型号的飞机。 哇，厉害！ 7岁，所以他时常喊着：“我将来要当一名飞行员。”小马万的梦想在他7岁生日那天实现了。生日哦， 很厉害。7岁，我在想我7岁的时候在干嘛？玩泥巴， 玩泥，在东北玩泥巴，对不对？玩泥巴，好像有一首歌叫玩泥巴，对吗？ 反正7岁确实很厉害了，能开飞机的话。 对，他今年9月过生日的时候呢，父亲为他报了这个飞行训练课程作为生日礼物。我觉得这个父亲也是很酷很酷的一个父亲。在一节半小时长的课程结束之后，他就迫不及待地想上第二节课，再次遨游云端了，并告诉妈妈说：“我实在是太爱他了，我真的绝对爱他。”现在呢，家住在这个西米德兰兹郡的小马万，希望如期完成飞行培训课程，取得飞行资格。像他在阿联酋航空公司当飞行员的叔叔那样驾驶客机遨游全球。 哎呦，所以说希望他以后不要有什么伤病，然后身上也不要有什么刀口。 是的是的是的， 这样的话才能顺利的做一名飞行员。 对，就听这个故事会觉得特别特别的温馨。我们也特别特别希望小马万可以健康快乐的长大，真的实现他当飞行员的梦想。 以上呢就是这个时段的翻滚朋友圈的内容，我们继续来听李宗盛的歌，进入到今天的主题，也就是下半时段的一个小时的讨论，那就是我们一起来听李宗盛。 好的，来听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曲了，漂洋过海来看你。 半年的积蓄，漂洋过海的来看你。为了这次相聚，我连见面时的呼吸都曾

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然后点击右下角的直播键就可以进到我们可以去在当中用图片和文字交流的一个直播间了，好吧？ 哎，好的，那咱们这样哈，我要提醒一下在直播间的朋友们，咱们这个今天选的话题呢，其实是一个大家都非常熟悉的歌手，叫做李宗盛。因为呢，我是真的还挺喜欢李宗盛的，有很多让我觉得很感动的歌词，所以说今天选了很多李宗盛经典的歌曲来跟大家聊一聊他背后创作的故事。所以我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喜欢听宗盛大哥歌曲的朋友们打个一好不好，给我们举个手让我看一看。刚才我看到了有朋友叫做这个水曲同学说 FM 多少呢？FM98.2 AM927，你可以添加到你的这个音频播放软件当中哈。没有时间看视频的话也没有关系，偶尔帮我们一起这个听听音频就可以了。哎，很多朋友听李宗盛的歌，哎，一天苏听李宗盛的歌，胡英辉，哎呦，老胡也听这个李宗盛的歌，所以咱们今天可能就好好跟大家聊一聊大哥那些非常有趣的非常感人的歌曲。 你知道我在伦敦的时候，其实看到过他的演唱会的宣传片， 真的， 就看到过他演唱会的宣传海报。 嗯， 然后当时好像就是什么，还是做个大叔好。 哎，就是这个呀，这个是我一个同学送我的专辑，谢谢梁江同学。这个专辑叫做既然青春留不住还是做个大叔好，不是任何商业宣传哈，纯粹是主持人个人爱好推荐。个人爱好怎么了呢？这不是我的节目吗？我就不能推荐点自己喜欢的歌手吗？对不对？刚才 就推荐吧，干嘛给自己加那么多戏？戏过了。 就是希望就是站在、 啊、 站在 这，就是不能吗？ 站在直播间中心呼唤宗盛大哥关注这个节目。那其实刚才在上几个时段的讨论当中，也就是不间断的跟大家播放了一些宗盛大哥的歌曲，其中包括什么呢？这个生命中的精灵，是不是？还有包括这个漂洋过海来看你。其实你如果你了解了这个背后创作的故事的话，觉得特别特别的有趣。 嗯， 从这个漂洋过海来看你，咱们来讲起吧。刚才播的是这个，对不对？ 对， 刚才播的是这个吗？ 刚刚播的是这个。然后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的这个直播间当中，紫小月月啊也打了一个一，可能叫孙鹏是吧？ 啊， 打了一个一，他也是喜欢李宗盛。 紫小月月， 嗯， 叫孙鹏是吗？那鸟呢？你以为我好朋友的鹏是？ 对呀、啊。 我还以为是大鹏展翅的鹏。 那就应该叫紫小月月鸟啊。 是的，都喜欢听宗盛大哥的歌，咱们来聊聊这个背后创作的故事哈。漂洋过海来看你。漂洋过海来看你的这个幕后的剧情是什么呢？其实这首歌的幕后剧情是李宗盛大批创作当中颇为人熟知的一段了。故事是源自歌手娃娃金志娟年轻的时候与诗人阿鲁苦恋的一个感情经历。他打工了半年，积蓄被兑换成北上的机票，却最终未能阻止这段感情的结束。一个女孩漂洋过海的到北京去看男友，但对北京的认识一直仅限于男友的住所。李宗盛说，我一听呢就决定为这个故事写一首歌。就这样，李宗盛在滚石唱片附近的牛肉面店里灵感骤现，在托盘纸上完成了这首被传唱多年的经典。值得一提的是呢，李宗盛为了缓解娃娃彼时制作经费方面的紧张，还曾变卖了自己的一个名牌轿车，成就了这张大卖的专辑，叫做大雨。那其中漂洋过海来看你这首歌也是成为了经典中的经典。 嗯，你知道就是这首歌因为后来被不同的那个选秀歌手然后翻唱嘛，然后说实话我觉得娃娃的版本其实实际上就是有原唱者的那个光环在。 嗯， 就没有办法，就是这是我的故事好吧。 对的呀， 我的故事我的歌。 对呀， 然后我唱就永远是对的。 你有酒有什么用啊，我有故事啊，对不对？这是我的故事啊。 然后你最喜欢哪一句？ 我们来看看这个歌词好不好。其实我当时头几句很打动我。为你我用了半年的积蓄漂洋过海的来看你，为了这次相聚我连见面时的呼吸都曾反复练习。这首歌真的很美，对不对？ 我一直在想这个词儿是李宗盛自己写的吗？ 作词李宗盛。 嗯，我就在想他是怎么样把自己变成这么少女的一个心态， 谁知道呀。你知道吗，我最近在看一个那个英文原版书，叫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 哇哦， 然后那其中就是我也会觉得这个作者是怎么，他作为一个大老爷们儿，他把那个少女爱又说不出口，然后在爱又当中又很卑微，那种怯懦的卑微和那种又极端的自尊之间描写的这么生动啊、 哎、我不记得是哪一个作家说过了，就是一个看起来越男子汉的人，他的心里一定住着一个越娇气的小女孩。 真的吗？ 真的。 那表面上看起来很温和的男生是不是就是内心住了一个小公举 住了一个莽汉好吗 就是越来 一个屠夫 哦，对，好嘞，特别壮实，对不对？ 嗯， 其实我想想哈，我印象当中这首歌给我的感觉有点像那个演唱会那首歌， 来听我的演唱会， 对，什么什么用了半年积蓄换了门票一对、嗯、啊，都是半年积蓄的问题 就是可能这个单位比较好算吧、嗯、 按半年半年的算是吗？ 我们在聊这个李宗盛的歌啊，我和珊珊想在这个直播间开放一个点歌的一个环节，就大家如果想听李宗盛的哪一首歌可以告诉我们、 哎、 我们这边有的话就给你放，没有 没问题， 没办法，好不好？ 我看到了在直播间当中呢有位朋友关注了我们，要隆重的感谢一下，谢谢无情的鱼关注了主播，我谢谢老铁哪来的这种套路啊！我们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哈，一档就是每天早上会陪大家聊天的节目，大家早上如果有时间的话可以点击关注，7点半到9点半总会排到两个主持人来跟大家聊一聊最近发生的有趣的事情还有自己关心的话题。 你知道前几年李宗盛不是和一个运动品牌合作、 嗯、 然后拍了一部微电影叫做人生没有白走的路吗？ 哦，是吗？我没有看。哎， 就是这一部就是微纪录片，我觉得你一定要看，如果你喜欢李宗盛的话。 好， 就是盘点了他生活过的一些城市，比如说盘点了他在东京时候的生活、 嗯、 他在温哥华，然后他在香港，然后他在吉隆坡，然后他在台北。 嗯， 然后呢我就从台北这开始念吧， 嗯， 就一直念到最后。他说这真是一个神奇的城市，不管我离开多久走得多远，只要回来它能自动帮我连上离开那一天的哪一个瞬间。 嗯， 好像只需要我原路回去，我就能看见匆匆离开的时候我无心品味的茶仍有余温，我敷衍告别的人还在那里生我的气。32年前的一个秋日下午，在这里四楼我应征的差事，对一个总共只有5首创作，刚刚在行业里迈开步子的年轻人来说，天知道意味着什么。在人生的这个时候，在回想自己所做的事情，是很多滋味的。我很快就适应了音乐人的生活，你知道的，就是那种生活。撇开创作的艰辛不说，我极少失手，可是这也让我经常忧虑着，接下来的17年间，我一直期待着可以让我脱身的几首歌的失败，但是并没有到来。见不见、嗯、 太坏了，炫耀帖。 2001年3月5号我决定放下一切离开，无人问过我在北方的遭遇，好像那一切皆是命定的必然，就像故乡也知道我终将归来。 嗯， 我现在用来办公的地方是我15岁时候的卧房，但从这里我离开家求学一事无成，我很羞愧地回来了。当然也在这里，虽然我终于用了熟练了几个和弦开始写歌，可是每每我唱的时候都是因为缺乏自信而显得腼腆，因为我想我不知道这些歌将会有什么意义，又将会把我带到哪里去。最后一段，时过境迁，终于明白人一生中的每一个经历过的城市都是相通的，每一个努力过的脚印都是相连的，他一步一步带我到今天、 嗯、 成就今天的我、 嗯、 人生没有白走的路、 嗯、 每一步都算数。 嗯，就是有一种把人生所有的经历都串成了一个故事，画成了一个圆圈的感觉。 然后这是为某品牌的鞋合作一起拍的一部纪录片，然后又很完美的诠释了那个品牌的鞋的感觉。你看、人生没有白走的路、每一步都算数、然后又是切中了李宗盛整个人生的一个主题、他真的很厉害， 他真的很会，对不对？ 真的很会， 每首歌 都很会，特别是这几句，真的是我一直期待着可以让我脱身的连续几首歌的失败并没有到来 让我想起了就是撒贝宁最近就是特别火的段子， 嗯， 是不是 那个段子是一个综艺节目，综艺节目讲的是什么呢？类似就是一些年轻人遇到的迷茫啊，遇到的一些问题啊，什么关于家乡啊之类的，下面就是这样的哈。其实啊，就是你们当时经历的在北京北漂的那些日子，什么租地下室啊，吃方便面啊，我都没有经历过啊。那是因为呢，北大的生活还是不错的。 嗯， 其实吧，我上北大也挺无奈的，因为呢，就是保送了嘛。什么什么，我当时也是很犹豫，我觉得要离开家乡啊，离开亲人，离开小伙伴，可是觉得不去吧，北大也还不错。是不是有这种感觉，就觉得好想打死他。咱们说回宗盛大哥哈。 嗯， 的确像水水说的一样就很厉害，包括刚才已经播过的一首歌曲叫做《生命中的精灵》，这首歌在他特别火的那个《既然青春留不住》的系列演唱会的旧金山站呢，他是分享了背后的剧情，也是一个关于爱情的故事。他当时是说29年前，咱们可能现在加上个一两年的时间这样啊，在 是和连连吗？ 是什么叫连连啊？ 不是和林忆莲这段 啊？不是不是不是啊。 好好好好 你看这突然尴尬了吧，就不要问这件事情吧， 叫我多嘴 不懂事儿。他是这样哈，在旧金山湾区的山景城，他说我爱上了一个女生，当然没戏了，离开的时候呢就产生了这首《生命中的精灵》，没有想到29年之后又回到了原产地来表演这首歌曺。那个时候的这个李宗盛还是27岁啊。 在旧金山爱上一个人真的很美， 为什么？ 我跟你说，旧金山真的是一个很适合谈恋爱的地方 啊。 就是它，因为它的整个那个 downtown， 就是它的整个城市的中心都建在一座山上。 嗯， 所以说你在旧金山就是总是看到车在上坡下坡上坡下坡。 嗯， 所以半坡起步技术不好的人在旧金山不要开车，好吧，不要开车。 嗯， 然后整个城市它就是有一个草坪。 嗯， 然后那个草坪很长，然后那个公园你就是躺在那个草坪上，你就可以看到旧金山整个的一个切面在你的面前。 嗯，好美。 然后整个城市就是有海，然后特别特别舒服， 就是美景特别容易滋生这种感情，对不对？然后的确是李宗盛就在那个时候爱上了一个女孩，他那时候呢还是小李嘛，特别多愁善感。这个年轻人从旧金山飞回这个东京成田转机回家，哭了一路。他说为了姑娘的一个眼神写了一张专辑，也就是刚才播过的《生命中的精灵》，念四句给大家哈。你是我生命中的精灵，你知道我所有的心情，是你将我从梦中叫醒，再一次再一次给我开放的心灵。嗯，咱们这样吧，咱们再来快速的进入一个大家特别特别熟悉的歌曲，就是《领悟》，最近也是被各种歌手唱的特别火，是他花了2年的时间写给辛晓琪的作品。背后的故事呢，咱们在听完之后哈，再继续的详细聊一聊《领悟》它是怎么创作出来的。一首来自李宗盛的《领悟》送给大家，一会儿见。 我以为我会哭，但是我没有，我只是怔怔望着你的脚步，给你我最后的祝福。这场不是一种领悟，让我把自己看清楚，虽然那无爱的痛苦将日日夜夜在我灵魂最深处。我以为我会报复，但是我没有。当我看到我深爱过的女人竟然像孩子一样无助，这何尝不是一种领悟，让你把自己看清楚，被爱是奢侈的幸福，可惜你从来不在乎。把一段感情就此结束，把一颗心眼看要荒芜。我们的爱若是错误，愿你我没有白白受苦。若曾真心真意付出，就应该满足。 啊，多么痛的领悟，你曾是我的全部，只是我回首来时路的每一步都走得好孤独，啊，多么痛的领悟，你曾是我的全部，只愿你挣脱情的枷锁，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李宗盛的《领悟》，那这首歌原来是写给辛晓琪唱的。 哎，对，花了两年的时间。 那在这首歌的背后发生过什么样的故事呢？ 对，这首歌的背后呢发生一些非常有趣的故事啊！而且我刚才看到了，在直播间里跟咱们互动的一个叫快乐的雨涵，是我们的老朋友了，这是我们就是，哎呦，铁打的朋友啊，你知道吗？他点了一首《凡人歌》，所以我现在把《凡人歌》找出来了，待会儿会放给你听啊，不要着急。要提醒大家了，如果你喜欢李宗盛的什么歌的话呢，可以点试试，万一我有呢，对不对？不服来战呢。在直播间里，花椒直播搜索狐狸982，北京时间搜索北京青年广播，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搜索982魔力工厂，都可以看到视频直播跟我们进行互动啦。 那领悟呢，是李宗盛花了两年的时间写给辛晓琪的作品。当时辛晓琪是和自己相恋11年的男友结婚以后又分手，正在遭遇人生当中其实最为挣扎的一个阶段。在 MV 拍摄的这个期间，就是辛晓琪就是基本上没有办法控制自己，就是一直在边唱边哭，然后李宗盛当时呢就跑过去说对不起辛晓琪，这首歌可能不会红。然后辛晓琪说没关系，就是我唱就好了。后来这首歌一不小心就是红遍真的是大江南北，然后传唱至今。其实时逢就是李宗盛和朱卫英的第一段婚姻走到尽头，那这首歌当中也是诠释了他那个时候的真实的一种情感。然后后来其实实际上在就是他和林忆莲的这个离婚的声明当中，他也是引用了这首歌当中的我们的爱若是错误，愿你我 没有白 白 受 苦， 若曾真心真意付出就应该满足。 对，就是这样的一段话。然后李宗盛在2013年11月16号既然青春留不住北京站的演唱会上，也是在唱领悟的时候哭到直接不能自己，其实不能自已，对 不能自已，不能控制 自 己，是的。然后其实我觉得领悟这首歌给了很多一些情感上的指导，包括就是为什么很多就是选秀比赛或者是歌手的那种节目的时候，很多这个音乐人会选择这么一首歌曲来演绎。我特别喜欢听就不同的音乐人演绎前面那段独白，然后有不同的风格。我以为我会哭，但是我没有，我以为我会报复什么之类的。然后就是有的人是回那种戏多的类型，我以为我会哭，然后就开始抖抖抖抖抖抖抖抖，有的就是很淡定，对不对？我以为我会哭，但是我没有。然后就让我想到，就是最近听一些演员开始聊，就真正在表演的时候，人好像并不是在表演情绪的那种撒泼卖狗血式的表演方式，可能并不一定是最高级的。 我很讨厌， 并不一定是男的让女的哭才算是最高级的，然后最有那个张力的一种表演形式。就有一些表演的门派讲究的是，其实反而你在人类情绪很激动的时候，你首先想的并不是去释放情绪，而是去控制情绪。所以有的时候他们会就是没有那么激动，哪怕这首歌里表达了很多情感。所以我很喜欢听就是宗盛大哥在他唱歌的时候有种那种就是淡淡的独白的感觉，对吧？然后包括刚才你说的这几句歌词，跟林忆莲分手的时候那个声明，我觉得好像很多时候分手的时候，爱而不得的时候，一段感情结束的时候，想想这几句歌词总能得到那么几秒钟的宽慰和解脱，对吧？ 是， 我们的爱若是错误，愿你我没有白白受苦，若曾真心真意付出就应该满足， 是这样的。 你怎么有种要哭的感觉的？你是困了还是哭了？ 我是感觉怎么说很感慨吧。而且你刚刚提到的那个所谓的大家在演绎这首歌的时候的那种就是表演的范儿，我也很赞同。我觉得其实实际上 李宗盛的歌就按照他自己说的，就是其实歌是说话的延伸， 嗯， 所以当你唱不好的时候你就说， 对， 当你说不好的时候你就唱 啊，怪不得他都是八六拍，然后就是说说唱唱，说说唱唱的是吗？ 但是千万不要演。 对， 就你就让我想起，就是其实实际上有很多的音乐评论家都会觉得说，现在就是大家对于肖邦的一个理解已经到了，就大家觉得肖邦就是特别花俏，然后上来就是那种各种炫技，但其实实际上就是肖邦的东西其实是最适合那种特别质朴的，然后你简简单单的弹它，其实实际上才是对于肖邦最好的尊重。所以每年其实肖邦音乐节你看到很多人在炫技，他们不是在炫技，他们其实实际上就是他们对于肖邦的一种理解。所以其实我觉得音乐有的时候也是这样吧，就是太花俏的东西总是让你看到技巧，然后真正简单的东西才会让你看到内容。 而且有的时候不同的这个歌手对于一首音乐作品可能的确有自己的理解啊，我们可能也是有他自己的一些风格，有些人会很欣赏嘛，有的时候你还是会经常觉得还是原唱唱得好。 因为原唱是在用生命唱歌， 对， 然后翻唱有的时候会让人感觉是用嗓子在唱歌。 对，翻唱哪怕有时候唱得再好，他可能会唱得有原唱的两倍好，才能够去好好的把这首歌唱出一个新的高度。就比如说你去推荐我看《寿司之神》嘛，那部电影我就去看了，对吧？然后我觉得挺好的，纪录片其实是就他那个二郎的儿子，大儿子已经练得炉火纯青了，包括其实二郎寿司是被评为米其林三星的嘛，好像第一年米其林三星来复合那个星级标准的时候，是二郎的儿子给他们做的菜品，根本就没有二郎动手，就依然还是三星的水准，他已经是米其林三星的这个技术了，技术完全没有问题哈。然后但是就有一只美食评论家说，像这种因为二郎的名气太大了，如果二郎离开了这家寿司店，然后可能这家寿司店就很难再继续经营下去，他的儿子必须要做到二郎的两倍好，才真的有可能把这个二郎寿司的这家店铺的这个知名度和影响力继续的保持下去。你就会觉得第二代还是挺难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对原唱歌手可能就会有这种情感在，就这是你的歌，我愿意听你唱。 对， 嗯， 所以其实李宗盛之所以是李宗盛，就是因为他不停的写歌， 对， 然后他不停的在用他的方式输出着这些真正好的音乐。 我看到了刚才呢在直播间里面，我一路向北还有 John 都关注了我们这个花椒直播的直播账号哈，活力982，还有白龙马也关注了主播，谢谢你们，开心，以后经常常来好不好，跟我们聊聊天。你们喜欢听李宗盛的歌吗？应该比如说听过哪首呢？也并不是说特别喜欢吧。我发现我最近就上了年纪之后特别喜欢搞这种就是纵向的追击，比如说我喜欢李宗盛，那我就听个十首再说，这种感觉。然后不知道大家如果年轻的话可能就不会有我这样的感受， 所以接下来是要满足快乐的雨涵的要求， 必须的呀，快乐的雨涵你在吗？ 要放一首这个李宗盛的凡人歌，对不对？那我们的时间也是马上要来到了9:00，那我们来听一首李宗盛的凡人歌。 好， 凡人歌的第一句和第二句就真的是有 你我皆凡人， 看落了金珠浮沉，告别了青涩单纯。 OK， 我们要放的是 没有后悔。 对呀、啊，把凡人歌找回来，必须把凡人歌找回来，好不好？ 要满足快乐的雨涵， 你是很喜欢这首歌的歌词，对不对？ 你我皆凡人， 哒哒哒，时间， 当哒哒哒哒，哒哒哒。OK， 凡人歌一会儿回来。

有些人你永远不必等。 哎，你知道吗？就一直是你的特写，然后你一直在非常动情的唱这首歌，真的很像要礼物的主播。 礼物刷起来，刷起来，刷起来，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航空母舰跑车刷起来，刷起来。 什么鬼？你自己把这段截下来，你看看你自己，你会怀疑你这是 刷起来，刷起来。 云水，你疯了吗？我要把这段截下来，送你当生日礼物。 你有没有看《羞羞的铁拳》啊？ 我没看， 还蛮好笑的。就它里面有一个反转的一个剧情，它表演叫什么“温水煮自己”， 好， 他就是弄了一大个锅嘛。然后呢，就里面放一温水，就假装在加热的感觉，然后泡在里面，那个就这么说，六六六六六六六，礼物刷起来，礼物刷起来，温水煮自己。你这样看到的是主播表演，非常刺激的项目，温水煮自己，六六六六六六六，刷起来。 哎，羞羞的铁拳还在档吗？ 还在档。 哦 ，OK， 那我可以最近如果有时间的话，可以去看一下。 笑死！ 好吧，亲爱的朋友， 我真的很久都没有在电影院笑哭了。你知 我知道，就是几句笑岔气，是不是？快乐的雨涵说了，说为水水打 call。然后快乐的雨涵说，珊珊的笑声出去了，去哪儿了呀？我想问一下啊，你说刚才是那个，我们本来就一直开着麦跟大家聊天的哈，因为他一直在帮咱们介绍，的确是这个样子。我们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啊，一档早间节目叫做微微一笑，每天早上7:30到9:30都是准时直播的，大家有时间可以来互动了，有很多收听收看的方式，对吗，水水？ 对，那大家可以就是除了可以通过 FM98.2AM927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呢，您还可以通过以下的方式来观看到我们的直播，分别是您在花椒直播搜索活力982，来到活力982的房间，那今天是有3万多人在我们的直播间啊。然后呢，另外呢，您还可以通过北京时间来搜索北京青年广播，但是最重要的呢，是要告诉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来通过我们982魔力工厂这个微信账号的右下角的直播键点进来的这个直播间呢，来观看到我们的节目。 来吧，继续来聊李宗盛的歌曲。今天跟大家聊的是李宗盛的歌，主持人的个人私人爱好哈，就是纯粹是出于私心。但是我相信有很多朋友跟我是一样的感觉，可能都很喜欢李宗盛。怎么了呢？谁发出了什么特别有趣的笑声？ 刚刚我们不是介绍了一位观众朋友，叫做紫小月月啊，对吧？然后他说，他叫孙月月，叫孙鹏。 不是月月，我觉得你名字很好听，但是就是他的子小，就为什么把子小分开呢？ 这个不按常理出牌，我确实是没办法。你子小都合起来了，月月不分，就月月要分开是吗？他说 月月本来就是 我叫孙月月好吗？傻水水。 傻水水，他是爱你的，对不对？ 也是希望月月能够持续的再关注我们的节目，好吧？我们今天分享的是李宗盛的歌。 爱的代价这首歌是什么呢？每一个音乐制作人呢都要爱他的歌手，这是李宗盛的原话。他说要把他们的前途当做自己的前途，只有这样才能够做好音乐。又有谁说话了吗？ 你知道他说的这句话，他说每一个什么创作者都要热爱他们的歌手，对吗？是吧？是这个意思吧？ 对呀、 然后你知道李安就是有一度他在拍一部电影的时候就感觉自己快要崩溃了，就很撕裂嘛。然后呢，他就去岛上去拜访那个英格玛伯格曼。就是一个瑞典的大导演，殿堂级的导演。然后呢，就是伯格曼就告诉李安说，你要爱自己的演员。然后就有人发笑说，伯格曼真的超爱自己的演员，因为他基本上跟自己的每一任女主角后来都在一起了。 其实哎，大哥也差不多，也有点这个意思。 你不要乱说话。 咱们这样，咱们稍微的有一点点这个《爱的代价》的背景音乐，跟大家来介绍一下《爱的代价》这首歌的这个创作的背景，好不好？ 接下来这个歌呢，就是不是属于 大哥好爱互动， 因为你放的是他的 演唱 会 的版 本， 那咱们听两句啊，听两句。 还记得年少时的梦吗？像朵永远不凋零的花，陪我经过那风吹雨打，看世事无常，看沧桑变化，那些为爱所付出的代价，是永远都难忘的啊。所有真心的、痴心的话， 永在我心中，虽然你没有他。 好 sad 呀。 走吧，走吧，人总要学着自己长大。走吧，走吧，人生难免经历苦痛挣扎。走吧，走吧，为自己的心找一个家。也曾伤心流泪，也曾黯然心碎，这是爱 的代价。这首歌呢，的确是李宗盛写的一首歌曲。刚才他们说了嘛，这个每个音乐制作人啊，都要爱他这首歌手，要把他们的前途当做自己的前途，只有这样才能够做好音乐。因为这种微妙的关系呢，使得李宗盛有了绯闻，但是他也有了好歌。众所周知，继《忙与忙》之后呢，这张再次与张艾嘉合作的《爱的代价》与李宗盛的《泪水》可以说是同步落地生花的。2006年台北小巨蛋，李宗盛世界巡回作品音乐会上，张艾嘉的那一句“你有没有爱过我”，曾经掀起波澜，对不对？脑补一些故事。李宗盛当场语塞，事后笑言， 就和舒淇前一段时间在宣传电影《娘》的时候，然后就是也是就是问了张震，就是跟张震说了一句话，说最后你还不是娶了别人。 他是笑着说的吧，跟你开玩笑的语气说，对不对？ 对。 但是这首好戳心的对不对？ 对不对？ 张艾嘉的那一句你有没有爱过我，也是让李宗盛当场语塞。他虽然在事后是这么说的哈，他说因为录爱的代价的时候，你已经结婚，这张专辑就是我想着你而写的，想着你为什么嫁给别人。爱的代价，走吧走吧，人总要学着自己长大。但是这些都已经是过眼笑谈了哈。可是多年之后再想到这首倾注了心血的爱的代价的时候，大哥依然像当年的小李一样开始哽咽失声，也的确让我们有了很多关于爱情的想法和感觉。咱们再来听一会儿吧。 也曾黯然心碎，这是爱的代价。 唱得不错。这是爱的代价。 飞飘飞飘说了，他说李宗盛的音乐会一般都是畅聊会。 哎，真的哎， 聊唱会，聊唱会， 边聊边唱，是不是？就咱们今天也走的是这种路线，边聊边听的路线。 对啊，飞飘飞飘说，听了一路的收音机，忍不住要打开说一句：“珊珊今天好嗨呀、啊！” 好嗨吗？我今天很嗨吗？ 然后快乐女孩说，珊珊女神一直都很嗨，没错。 对呀、而且就是李宗盛，我的确是最近很爱很爱，然后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以前就很爱他，然后就突然这两天就 没有人 爆发了，你知道吗？爆发了，然后我就发了一条朋友圈，我爱炸了李宗盛。我想问一下，什么最近他除了这个拼盘的演唱会之外，有没有专场的演唱会啊？好像就是很远，在泉州有一场。 我不知道哎，我觉得其实说实话，就是不管是欧美还是大陆或者是港台，真正让我觉得想去看演唱会的歌手其实并不多。我觉得李宗盛算是其中一个。 李宗盛算是，对不对？然后孙燕姿。 孙燕姿还好吧？孙燕姿我应该不会去听演唱会，因为孙燕姿真的不算是演唱会类型的歌手。 孙燕姿是啊，我觉得。 她演唱会很容易车祸哎。 因为他的歌都是很高很嗨的那种类型是吧？ 嗯， 那你会想听谁的演唱会呢？ 王菲。 哦， 王菲肯定是要去听的，因为很少啊。然后他现在又不出新歌了。 上一次的时候称话独家， 上一次唱的多好对吧？ 哎，如果周迅的话我会愿意去。 周迅他可能现在只能拼盘吧。 啊，有可能 好像也没有在专业的去做歌手这件事。 哎，真的，在这个我们聊李宗盛大哥歌曲的时候，也可以穿插的问大家一个问题哈，有哪些歌手你是愿意去听他专业的，就是这种专场的演唱会的呢？可以告诉我们他的名字。 嗯， 前段时间大张伟，我还挺想去看的，你知道吗？因为我的路子就是属于这种，就是两端的，就是极端风格，要么就是大哥这种人生导师风，要么就是大张伟那种就是无厘头没脑风，我就很喜欢这两种风格。 嗯， 但当时也是因为有事没去成，就后来也觉得人生就开始忙起来之后，有很多自己想做的事情做不起来，就很烦躁。 忙与忙嘛。 对呀，忙与忙。然后这个时候你就会听到大哥的这种给自己的歌，这种歌就会忍不住有一些感慨。就像水水刚才分享的那个经历，他在上海的车上，然后在车水马龙之间突然听到给自己的歌，想得而不可得，你奈人生何，眼泪刷的一下就流下来了。你是很喜欢这首歌吗？ 我很喜欢这首歌。 为什么呢？ 然后我觉得人生当中，我觉得有很多很多事情，就无论是爱情是事业，但凡是你人生当中的际遇，总会有想得而不可得的时候。 嗯， 而且这种时候很多，尤其是在你真的很想得， 嗯， 但是的确完全不可得的时候， 嗯， 你就会有这种感慨，就是、嗯、那你奈人生何呢？ 对呀，你能怎么样呢？对不对？人生就是那个调皮的小人。 So what? 对，那我怎么样呢？ Then? 对不对？哎呀，真的是。但是这首歌的确是李宗盛停笔多年之后才写的一首歌，所以当时也是流传了一句话，叫做大哥一出手便知有没有。我多年之后再写一首歌，果然还是很厉害的一首歌曲。这首给自己的歌，首唱是发生在纵贯线的巡回演唱会台北站的当天，此曲瞬间引起了轰动，然后瞬间拿下了第22届台湾金曲奖最佳作词、最佳作曲、最佳歌曲三项大奖。 李宗盛出马那没办法的呀。 对呀、啊、就是都给他，好，都给你，我们今天不平了，对不对？2010年的4月份的时候呢，这部作品是被收录在他的 EP 北上列车呼应的南下专线之中的一个专辑当中的。那值得一提的是，给自己的歌的手稿曾被展览于金曲音乐节，是一张广州白云国际会议中心东方国际会议酒店的白纸上。 嗯， 他是在酒店的白纸上写的这么一首歌，密密麻麻的文字，有秩序的排列着，这也可以说是非常珍贵的一个资料了，从另一个侧面折射出了大哥创作过程当中的一个心路轨迹。 你知道吗？有的时候你读一篇小说，看一部电影， 嗯， 听一首歌， 嗯， 前2分钟第一段第一句话就可以知道这是什么水平。 嗯， 就是想得而不可得，你奈人生何，这样一句话一出来， 对，大哥，社会了，惹不起， 跪下好吧，我给你跪下，就这种感觉， 对，会有这种感觉。但是你知道，我会发现，就是李宗盛大哥，他很多这个创作背后的故事，都是属于我在很兴奋的时候，我在情感很激荡的时候，去立刻把它写下来，经常会出现在比如说列车上啊，然后酒店的手稿上啊，然后我们可以去讨论一下。创作这件事情到底应该在什么样的情境下去创作？因为我知道，其实很多朋友是爱写点东西的。你看，比如说《快乐的雨涵》，他就是写小说的，你记得吗？ 嗯、 他会在微博上艾特咱们俩，说：“哎，你帮我们俩看看这个我写的怎么样啊？”那我觉得也可以讨论一下，因为我昨天看那个《圆桌派》嘛，我最近特别喜欢看《圆桌派》，他其中讨论了一件事情，是哪位老师讲的来着？好像是徐子东老师讲的。他说，在文学创作当中，其实有两个流派。第一个流派讲的就是，你情绪很激动的时候，你可以写很多很好的作品。 对， 有一种很形象的说法叫做，那个笔自己会动，你根本就不用动笔，它就那个文字就自然而然的流淌出来了。 对。 但是其实有一种就是截然不同的、相反的这种学派。 闻一多就很讨厌这样的流派， 对吧？ 嗯，闻一多好像当时他就是很讨厌这种笔自己会动的流派。 嗯， 他觉得文学创作是一种，你 你必须要冷静下来。 哎，对， 嗯，然后你不要就是让那个情绪牵着你的鼻子走， 嗯， 你要完全跳出来，然后从背后像一个背后的人一样， 嗯， 然后把它表达出来。 是的， 嗯， 就是他的观点跟文云度的这个是一模一样的，意思就是有一个另外一派学派，就是哪怕你碰到再激动的事情，然后哪怕你碰到再兴奋的事情，你也等这个情感先冷却下来。 我是这样， 等冷却下来之后，你再从头拾起这段激动，这样的创作才叫做艺术。 嗯， 哦，但是大哥好像属于这种随笔心情型的，他有点类似像写的随手写的那种，随手杂记散文的感觉。 我觉得这是文学和音乐的不同。 哦，嗯，有可能。 我个人感觉，其实音乐是一个侵略性更强的形式。 嗯， 嗯，就是基本上你觉得听音乐的时候，你没法干其他的事儿。如果这个音乐好听， 对你得认真听呢，嗯，还得。 不是听李宗盛的歌，你就可能听着听着你就没法聊天了，对吧？ 嗯， 你们可能说放着李宗盛的歌，然后咱们俩聊天就聊不下去的。 对对，嗯，这个刚才一放就觉得，哎，要不然大哥你唱好吧，你唱你唱吧，我就不说话啦，这种感觉。 但是我确实是觉得李宗盛的每一首歌的第一句话都好棒。 嗯，咱们这样好不好？我这有一本这个他的专辑嘛，14首歌曲，咱们都看看第一句。 对啊， 嗯，按照水珠的这个小小的心愿。第一首歌叫做《爱情有什么道理》，第一句，其实一个人的生活也不算太坏，立刻戳住，抓住你，一个人生活也还挺好。 对啊， 那第二首歌曲，生命中的精灵啊，第一句就非常的简单了，你是我生命中的精灵， 知道 这首歌可能 人生中所有的心情。 嗯，来，简单的来。咱们就是，我觉得宗盛大哥的歌词不是我们可以 好撩人，你知道吗？ 好撩人， 嗯， 就我们只能说， 嗯， 你说的对，你说的对，就是我的这种心情。漂洋过海来看你，为你我用了半年的积蓄，漂洋过海的来看你。 然后为了见你，连见面的呼吸都反复练习。 反复练习，不必在乎我是谁。在今年的那个特别大火的综艺节目上面，林忆莲老师唱这首歌的时候，我觉得也是唱哭了很多人。 嗯，第一句 我觉得有点累，就是很有那个情境感。我发现宗盛大哥的歌就是第一句只要唱出来，你可以想象出那个形象来，对不对？包括刚才漂洋过海来看你，虽然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头半句为你我用了半年的积蓄，你就会知道这是什么样的一个风格，对爱情是一种什么态度的人，就是刻画的他能抓住那个最抓人的那个点，放在第一句就立刻把你拢入到他歌的情绪当中。 嗯， 然后其实不必在乎我是谁，其中我很喜欢听林忆莲唱的是那几句啊，女人若没人爱多可悲，就算是有人听我的歌会流泪，听我的歌会流泪，我还是记得期待有人追，何必在乎我是谁。我就已经，我的人生好像已经不能好好唱歌了， 你已经癫狂 了。那这几句要好好唱歌怎么唱啊？女人若没人爱多可悲，就算是有人听我的歌会流泪，我还是真的期待有人追，何必在乎我是谁。 好棒，好棒。嘟嘟嘟嘟嘟嘟嘟嘟，这是啥？ 一种个人的风格。 OK OK， 领悟。第一句我以为我会哭，但是我没有，很熟悉。12楼第一句忘了关那扇门那扇窗，电光石火秋凉，怎么有点马致远的风格。这种类型的晚婚第一句，哇，晚婚第一句， 晚婚的第一句，情让人神伤，爱更困身。 嗯， 女人真聪明，一爱就笨。 啊，唱出了多少人的一种小小的感觉和心声 呢？因为单身的缘故，第一句，因为单身的缘故，日子过得比较素。 嗯， 李宗盛真的是，哎，没办法。然后下一首歌《寂寞难耐》，第一句，总是平白无故的难过起来，然而大伙都在笑话中正是精彩。 嗯， 怎么好意思一个人走开？ 嗯。 啊，刚才看到了在直播间里，嘿哈罗关注我们，谢谢啊。再次告诉大家，我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每天早上陪伴大家的一档这个资讯服务类节目叫做微微一笑，每天早上7:30到9:30我们会准时陪大家聊2个小时的天儿，所以大家有时间的话随时来跟我们进行互动了。当然了，非常非常希望大家可以点击关注，因为今天的节目时间其实也差不多了，最后跟大家分享一首歌曲的这个创作背景好了，我是真的爱你，这首歌我是真的爱， 真的爱你。 对啊，这首歌呢是电影《霸王别姬》，电影《霸王别姬》那首歌其实是《当爱已成往事》，对吧？那首歌是非常火的，是李宗盛和林忆莲的第一次合作，但是两个人是分开录音的，从来没有见过面。在合作这个《当爱已成往事》的时候，可是不必在乎我是谁，是李宗盛第一次帮林忆莲进行量身的创作。我是真的爱你是李宗盛写给林忆莲的第一首歌，他是这么说的，我歌里的故事有的是自己的，有的是别人的，有时候为了不让别人知道，我就找个很厉害的歌手来唱我的歌。我是真的爱你最初收录于张信哲1993年发行的专辑心事，从当爱已成往事到我是真的爱你，这两个人之间无法回避的感情故事版本无数，白驹过隙，其实相信哪一款不是那么重要了，但是从我是真的爱你当中可以听出爱过的人彼此的真诚，我觉得就已经够了。然后这首歌是我当时也是看那个综艺的选秀的歌曲节目，听一个叫做魏雪曼的，是叫魏雪曼吗？一个有点类似民谣风的那种歌手啊，唱的，我觉得很好听，所以就爱上了。 OK， 那在节目的最后我们要送给大家的是李宗盛的这首我是真的爱你， 不送你喜欢的那一首， 给自己的歌 好不好。 我们送给大家的是李宗盛的给自己的歌。那以上呢就是今天微微一笑的全部的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和收看，您即将收听和收看到的是活力 Music 课，我和珊珊明天的早上继续陪伴大家， 明天见啦， 明天见， 拜 拜。Yeah.